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大卫在曼联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百无聊赖，他们的训练一直都很刻苦，经常是上午训完，下午再接着训，这可是真够累人的。幸亏他在那里拥有强大的后援团，除了凯一家和福吉之外，还有乔布朗，也就是曼联那位负责培养年轻球员的经理，以及他的妻子康妮，他们都是你能想到的最可爱的人。从大卫第一次去老特拉福德说起，他们就跟大卫很是亲近，康妮更是非常喜爱大卫，他总说这孩子真是个好孩子，你经常忍不住要拥抱拥抱他。他还十分喜欢大卫又长又尖的钉子发型。看到大卫在曼联的最初几年天天都有进步，真是让人兴奋不已。他的个子长高了，块头变大了，也更有劲儿了。与此同时，他对事物的观点看法也有了提高，他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与别人打交道时也更加自信。很明显，他的足球技艺正在日益进步，而且他也开始真正的享受生活了。他不但跟越来越高级的球员肩并肩的踢球，而且还能冷静地处理他们交给他的每一个球。事实上，他不仅仅是在处理应付，他简直就是在崭露头角。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的父亲感到自豪的了。他还开始在相当多的观众面前踢球。要知道，即便是曼联青少年足球队在周六上午的主场比赛，也常常能够吸引两三千人到场观看。一线球员以及福吉也常常会到场看球。布莱恩·罗布森本人就在不少比赛当中现身。有时候你还会看到福吉站在二楼更衣室里透过窗户观看比赛。很多次他都并不只是安静的看球，他会砰的一声打开窗户，冲着下面的小球员们大声喊叫。另一位对大卫抱有浓厚兴趣的人是埃里克·哈里森，他在老特拉福德担任预备球队教练，这可能只是他的头衔而已，因为他对所有可能到预备队的队员都很感兴趣，所以他很快就认识了大卫。他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教练，因为他明白该如何引导孩子们。他似乎拥有那种神奇的第六感官，所以他清楚什么时候应该鼓励他们两句，什么时候应该拥抱他们一下，什么时候又该冲他们发两下火。他跟他们在一起仿佛就是一位魔法师。也许他的价值是曼联付给他薪水的十倍，毕竟是他带出了一帮出类拔萃的球员，像大卫、内维尔兄弟、尼基巴特、保罗斯科尔斯、 吉格斯、罗比萨维奇、基斯吉尔斯派和马克修斯等等，你简直无法计算出这些人的价值。孩子们也十分敬重他，他会冲孩子们咒骂、叫喊、尖叫，甚至咆哮。他用的词语通常都是你一生当中听到过的最刻薄的字眼。然而也不知怎么回事，他的话听上去似乎也不怎么得罪人，他就有这个本事。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他喜欢在餐厅里观看比赛，餐厅就在更衣室上面的二楼。如果说他看到了一个令他不满的球，他就会猛然推开窗户，冲着下面大喊大叫：嘿，你这个愚蠢的小混蛋，别再试着踢那些好莱坞式的长传了。这时大卫就明白这是冲他喊的，因为他总是想传那些50码开外的长传球，而不愿意传那些简单的5码短球。不过有一回比赛，即便是埃里克也无法再抱怨大卫一句。那是在利特顿路进行的一场比赛，大卫也就16岁，但是他代表曼联的 A 级队迎战埃弗顿，比赛打成了1-1平局。场上剩余时间也不多了，这时大卫在自己半场接到了一个球，接着这绝对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直接从那里把球掉进了对方的大门，比分也被改写为2-1。当然几年之后在联赛杯赛事上，他也凭借此举射入一球，顿时名声大噪，一夜成名。不过这次进球同样让人拍案叫绝，我当时就站在底线那儿，不停地听到周围的人们纷纷议论：哎呀，瞧，多棒的进球啊，简直难以相信，他真的是从自己的半场打进这个球的吗？啊，他是怎么踢进去的呢？听到这些，我这个做父亲的感觉真是很爽。每次看大卫踢球时，我总是静静地站在场边，因为我心里明白，那些教练们远远比我更懂足球。不过，比赛一结束，我一般是不会放大卫走人的，我总要试着帮他提高提高，我想让他的话更多些，就像克里斯·卡斯帕。后来由于一次严重的受伤，他不得不终止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是加里·内维尔那样，这两个人在球场上总是说个不停。真的，这并非大卫的风格。不过我觉得大卫必须在这个方面狠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潜力。我觉得我喋喋不休地总是跟他提到克里斯·卡斯帕如何如何，这一点很刺激大卫，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我一直觉得，要是他胸中带着一团怒气上场的话，他会踢得很好。另一名我经常用来作为标准衡量大卫的球员是尼基·巴特。他是一个很强壮的小伙子，而且干起事业来真的十分努力。我清楚大卫不是那类球员，不过我更明白，如果他能够在比赛当中多点像尼基那样的力量就更好了。每次我拿他跟尼基相比，他就会被我激怒。不过我知道在下一场比赛当中，他会踢得越发的努力，表现也会越发的出色。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桑德拉和我由于经常去看球，所以我们逐渐开始跟其他几名小球员的父母交上了朋友，这当中尤其是弗兰克·卡斯帕和他的妻子。他本人曾经在伯恩利队效过力，还有内维尔一家跟我们最为要好。加里和菲尔的父亲，也就是内维尔·内维尔，成为了我们一家的好友。我们两家经常在一起到世界各地观看我们的儿子为曼联踢球。曼联待我们真是不薄，只要我们过去看望大卫，他们就给我们在董事席安排好座位，观看一线球员的比赛。即便是在曼联踢客场比赛时也是如此。福格森还总是特意的跑来跟我们寒暄几句。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正站在老特拉福德的休息室里说话，忽然福格森走了进来，他立即注意到我们。嗨，贝克汉姆先生，哦，以及您的太太，你们好吗？很好，谢谢你，福克森先生。接着，我们便开始闲聊起大卫的足球。就在这时，桑德拉突然发现房间另外一头坐着一个名人，我想那应该是迈克尔·鲍尔，他是伦敦西区音乐剧《爱的面貌》当中的主演。桑德拉忍不住提了一句，福格森当场就看出他有些崇拜此人。哦，你们看过这出戏吗？啊，没有，还没有，非常遗憾，我们买不到票，都卖光了。别着急，交给我吧。当然，后来我们也没有多想这件事情。可是到了下个周日的上午8点，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当时我们还没有起床， 我们立即跳了起来，接电话，心里想着肯定是有什么坏消息。然而打来电话的是福吉，他说，我给你们弄到了两张票，是周五晚上上演的那一场，你们去的时候直接从售票处拿票就可以了。还有一次，我们和桑德拉的父亲乔一起去托特纳姆，我们正在休息室里等大卫出来，这时福吉恰巧夺了进来，他看到了我们，所以径直朝我们走过来，因为他知道乔是热刺的忠实拥趸，所以还跟乔开了些玩笑。可是就在我们寒暄的时候，诺里奇的老球队经理肯布朗走了进来，他跟福吉是相识多年的老友，福吉也看到了他，所以他们在一起愉快地聊起了足球。不过福格森绝对没有忘记先把我们介绍给布朗，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不过福吉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依然如此，他每次都会这么做，他让我们参与到一切事物当中，他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俱乐部的一份子，也是整个冒险事业当中的一份子。在大卫的早期足球生涯当中，我们有过一次最棒的经历，那是在1991年，我们前往北爱尔兰观看在那里进行的名为牛奶杯的足球锦标赛。这是一项年度赛事，曼联派出的是青年队，这一年他们还让大卫当了队长，桑德拉和我都到场观看他踢球，虽然我们两个都对北爱有些恐惧。当时骚乱尚未平息，报纸和电视上都是铺天盖地的相关问题及险情的报道，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警察和士兵都觉得惊诧不已。不过当时我们仍然玩得很尽兴，那里人们都很友好，而且看上去也是真心诚意地欢迎我们。我们和曼联的童子军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和我们同行的还有马尔科姆和他的妻子琼恩，孩子们在北爱的好几座城市里都有比赛，所以我们一直跟他们东奔西走。举例说，如果他们要在巴利米纳踢球，那么我们白天就在城里四处观光，晚上再去看球。孩子们都住在一起，跟我们分开，所以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没有多少接触，除非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哈里格雷格开的一家饭店里住了几个晚上。哈利过去曾经是曼联守门员，在那场慕尼黑空难当中幸存下来，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他让每一个跟俱乐部有关的人都感到很受欢迎。从我小时候起，他就一直是我心目当中的英雄，所以在这里能亲眼见到他，感觉真的很激动。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